22:04: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21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一晃又周三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来自 Lady Adamblin 南方女士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ink About You， 想到了你 ，Think About You， 想到了你，我一想到你。哎，我一见你就笑那事儿啊，我就 不有一首张惠妹的歌真的是这样 啊， 一想到你呀 啊对对对对， 就让我快乐， 有这首歌， 对，是啊，这个经过了一天的忙忙碌碌之后呢，大家又回到了家中啊，然后打开收音机呢，又和我们这个很这个应该说什么、 啊、 就要刷牙洗。刷牙洗脚一样， 对， 夜里该干的几件事儿哈，就打开了。好吧，今天晚上呢，将是再一次的1667夜啊， 没错， 1667红之夜。因为昨天晚上这个红人落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求红一次。然后po的照片呢，依然是这个自来卷，应该是自来卷对吧？ 嗯， 自来卷的老嘉宾叶谦 省烫发钱 的一张。侧面照 又是独照，独照。其实这几天他当摄影师，不是这几天，是这两年他当摄影师。当初 年 不这两年，应该是这下半年。 哦，是才下半年才这么干的，是吧？ 对。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干已经两年了？ 那是你觉得长了？没有没有，因为有照片为证嘛。我一周呢，我已经计划好了，明天会跟你合影。 哦，明白了。 对，然后后天会和 昨天的这个1667。没选出来，本来今天应该又是一个1668这么一个特别好的数字，估计大家都来抢，结果咱们还是得从1667开始选起啊。 对，因为毕竟这个天凉了哈，大家在夜里睡得也早了， 对， 所以这个当红人和我们一起要到24点下班的朋友也少了， 好嘞， 这个情有可原哈。但是如果说一直想当红人没当上啊，今天终于有机会的朋友，希望你也不要错过哈， 好嘞， 毕竟是一个好时机啊，来担当一下红人。好吧，既然刚才呢你带出那首歌曲哈，让大家真的还是挺兴奋的。 Think about you。 对，我甚至在直播间一下子就把他的声音放得很大。 所以你把张惠妹的那首歌就带来了。 对，就是、啊、我毕竟是个做点歌节目的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 来，我们来听听刚才你唱的这首歌。 一想到你啊、 嗯、 真的让我开心，哎呀， 看见绿草的幽蓝，像妈妈亲热 真的，你能想象到这首歌是21年前的一首歌曲吗？ 那就是，哎呦，97年的， 对，6月份收录在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当中。 那时候， 一首张雨生为她作词作曲，并且 是 应该这个应该是一个编曲啊。 对。 然后同时为她制作这张唱片。 那时候应该还是张雨生是全权负责她的音乐制作的这一部分工作的呢。后来因为张雨生英年早逝了嘛，他就又一些新的很优秀的音乐人就接班为他就是接着干这些事情。只不过张雨生跟他在一起合作的时候，那些歌曲都是什么姐妹啊什么 之类的，就是刚发现了他， 刚出来的时候那一系列的，就像你刚才放的这个，意境是如此的相同，如此的欢快又好听啊， 而且 然后听着怎么听怎么就能使中就青中老三个， 你能说老中青吗？ 老中青，老中青，三个这个段位的人全部跳起来，全部高兴起来，嗨起来。 很想说的是，21年前能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啊，现在听上去也不觉得土的编曲啊， 对， 整个音乐的风格是非常完整的。 可以说，你听就想到妈妈什么的，就像妈妈什么的，就像蜻蜓那种，那你。 愉悦感很强， 其实也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里边啊。这么一听，既然回不去了，那就每天能高兴一首是一首，能高兴一点是一点，能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就这种感觉的。 咱们在做的事儿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是， 对不对？纵然这一天啊，可能平平淡淡，可能也是让你觉得遇到一些、听到一些感觉到很闹心、很添堵的东西，可它毕竟就定格在今天了啊，它不再会带到明天。一个成熟的人是容易在睡前呢和自己讲和的啊、今天我给自己打6分，过得不怎么地啊， 就算是及格的那个分数线。 对，但明天老娘一定要翻牌。 哎呦，你明天那是5分制的吧？ 不， 都变老娘了啊。 就是今天可能状态不好嘛、对吧，明天我要这个一下子啊登上我的高跟鞋啊。 我还以为你要登上你的顶峰的。 没有， 就拿个天高能登。 女人打不打扮哈，真的对她整体的状态还有她的自信有很大的影响。 怎么了？就是今天可能她拉她的时候忽然中了，忽然偶尔邂逅一个重要人物、 真有可能。哎，你真的不知道你每天会遇到谁。尤其在水逆期间哈，我建议大家在12月7号之前这段日子当中，尤其是女生哈，不要太这个随便的啊，觉得没所谓，反正也没有人看着我，就出了。哎，突然间在某个街角遇到了老同学， 嗨， 老相好、啊。 这个我经常遇到呀。 你？ 就是 北京这么大，你还能经常遇到以前的人？ 我一拐弯，人家说这是不是谦儿哥吗？什么的 啊，听友， 或者是认识咱们的， 这个、对， 你不是也？我倒无所谓啊，因为我是一大男人，二我时常这种遇到的时候也是我，因为我在街上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跟孩子在一起、我去接送他， 很正面， 对，我接送他的，就这么一短短的时间内，如果是碰见的话，人家是一白遮百丑，我是一孩遮百丑，拎着呢，人家也不会认为我的形象有多难看啊。好吧，来一首 U2 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e Little Things That Give You Away。 The night gave you a sound, a light had been turned down. can't believe my existence. I see myself from a distance. I can't get back inside. Sometimes the air is so anxious. All my thoughts are so reckless. And all my innocence is dead. Sometimes I wake at 4 in the morning. Where all the darkness is swarming, and it covers me in fear. Sometimes, sometimes, sometimes, sometimes I'm full of anger and grieving, so far away from The little thing that give it away， 一件小事儿啊，一件小事儿啊。The little things that give it away。 我们有一首歌叫《那一件小事》，叫做爱情。就是以小见大吧，哈。那感情里面哪有那么多需要大张旗鼓的大事儿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润物细无声的哈，生活中体恤的小事啊。而且女生也容易在小事里得到对方的一些特别的关爱偏爱之后，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啊，才会真的很想和这个人这个暖男一直在一起。 这就是人的特质，人的本性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这样，谁对他好物以类聚，或者是谁是这个他的真正的好朋友啊，这都是一样的，女孩的心理，男孩包括都是一样的。 OK， 在刚刚那首歌当中呢，我们终于挑选出了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哈，哎呀，迟迟不出来的1667红， 两天共红一位人。 对，而且其实他的名字前两天我也看到过，前两天还颇为嫌弃呢。 谁呀？ 就是 甘肃战神呀。 GTR 啊， 就是老觉得大半夜嘛，一说这名字 也是来吃鸡的，这是吧？ 感觉好像真的让人不轻松啊。但是没办法，无奈哈、啊。他说我求红啊，我听节目六年了， 甘肃战神啊， 我都六年了，你就让我当个红人吧？ 好吧。 那你说怎么办？昨儿没有，今儿没有， 是 一直弄到明天吗？那是不可能的哈。所以呢，就拜托甘肃的朋友， 得 上位啊。 今儿你丽姐有选出一位战神当红人的先例啊，以后他就能选出酒神、河神什么，他都能选出来啊。 第二十段见吧。 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贞，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要六年，

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21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老节目还在你的耳畔，而且老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呢，依然是暖文章和冷笑话。 是的，冷笑话还得先登场。 师弟，1667红，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了，他应该是一位来自甘肃的朋友哈。 是， 他叫做 甘肃 战 神 GTR、 嗯、 好吧，加油，希望你今天晚上让小树顺利过了一米二。 这武器啊，让我想起了你姐姐韩美。你韩美就像是一个 GTR 啊，这种很精尖的器具啊，很精尖器具。但是呢，今天我要讲你姐姐的呢不是这些东西，是天不是冷了吗，你姐姐又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你知道他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天冷了他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可以换啊，可以穿啊。他是穿着，今天他穿着一件那种就是类似那种怎么说，那种大披风大斗篷衣吧，可以叫做那种斗篷形式的衣服。哇，就是穿着斗篷衣去面包店了啊。但是因为冷呢，你姐啊韩美啊把这胳膊就缩在这个斗篷衣里边了，面包店老板啊一看韩美，从韩美一进这个面包店，这老板就以为韩美是一个失去双臂的残疾人呢，然后呢就坚决不收韩美的钱啊，非常贴心的呢把韩美所有就眼睛所看到的那个面包啊都搁在了袋子里，挂在了你姐姐韩美的脖子上啊，也不让她交钱。你猜怎么着，你姐把这袋面包收了，而且收的特有技巧。你姐为了不让这店主失望，哎，她呀这脖子上挂着那袋面包，用脑袋顶开那面包店的门走着去。 Remember that time we were just kicking when nothing had changed, nothing was really different. The love showed its teeth like it's something vicious. No, no, no, let me finishAin't it something when it all goes tragic? How a spell can get casted onto something magic? What I wouldn't get to get back to the way we had it. Oh, it should've lasted. Now it's like I lied when I said I didn't need you. Alright, if you were left, I'd never be too.Get it right somehow. I say and I do things that I shouldn't sometimes. My mouth gets me in trouble all the time. But now it's like I lied when I said I didn't need you. I'd die if you were left. For now, freeze frame, pause, rewind, stop, and get back to the old unfamiliar thoughts. Can we just freeze frame, pause, rewind, stop, and get back to the feelings we think we've lost? For now, for now, can we just freeze frame, pause, rewind, stop? And get back to the feelings we think we lost for now. Remember that time we were just kicking, when nothing had changed, nothing was really different. The love showed its teeth like it's something vicious. No, no, don't let me finish for now. Freeze frame, pause, be one step and get back. 很美， 这个老板也高兴啊，你姐也高兴，皆大欢喜啊！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买卖，是两边都双赢的买卖啊！老板认为自己做了善事，高兴一整天。你姐呢？哎，捞一袋面包挂脑袋上，寒风凛冽中走出去，走回家吃面包去了，多好，嗯，多好，孩子、老公都能吃着啊！真是用你姐自己啊，自己缩胳膊的实力换来的面包。挺好的， 这个以上这个情形哈、啊，不建议大家模仿啊。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奇怪怪的， 你姐其实经常干这事儿，你知道吗？她那次哎， 不要欺骗别人， 是吃辣椒吃多了， 不要把别人的善意当做一种习惯 了。是吃辣椒吃多了，还是吃什么吃多了？嗓子哑了，嗓子哑上车哎，说不出话来。然后呢，坐在一个座位上，然后呢也。有一老大爷就非让你姐让座，你姐也不想起来，然后老大爷就颇有微词让他让座，你姐不就起来，然后全车的人都向着你姐姐，说老大爷你好意思吗？这是一这么一不会说话的那个女人，你怎么她听不见你说话？再说大爷她听不懂你说什么，她是聋哑人，你怎么能这么逼迫人家？你姐这一下哎又不敢说话了，就正好就、鞠着躬就下车了，鞠躬下车，挺好。做了一整站， 把别人的善良哈、啊、当做自己这个贪图小便宜啊，占点小那个好处的一个机会了，不提倡不鼓励啊。这个韩美的性格以及她的品性啊，都跟我毫无关联，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姐姐。 就是你姐姐， 这种事儿我是干不出来的。 啊、对，你就没有这机会干。 来，一起22:42，共同进入很多朋友期待的暖文章时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为什么需要独处。朋友小安有个怪癖，喜欢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很不解，在情侣扎堆儿弥漫着爆米花香气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去看电影实在是需要勇气。 有些人在网上总结了孤独的等级，一个人看电影排在第四位，小安却乐在其中，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孤独的事情。他说，以前下班的时候经常和同事一起去看电影，无奈同事话特别多，喜欢边看电影边评价演员的演技，他每次都备受干扰。后来交了男朋友之后，和男友一起去看电影，男友却有个习惯，边吃零食边咂巴嘴，一场电影看下来，小安什么都没记住，光记得男友咂巴嘴的声音了。而一个人看电影，可以随时兴起，随时出发，选片子也不需要照顾别人的感受，看电影的过程还能不受干扰地仔细品鉴每个细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有这样一句话，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已经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喜欢就尽情享受，讨厌就一点不做，有时候独处反倒是一种享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过程和这样的感受，酒局、 K 歌、聚会，夜深之后人群散去，心里只剩下无限的空虚和冷清，处在一群人的狂欢中却倍感寂寞，一个人独处时反倒获益良多。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独处是一个成年人最好的奢侈品，独处是一种能力。哲学家梭罗曾经远离尘嚣，只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两年时间他自耕自食，自始至终都独自一人。后来有人问他，你一个人住在那儿一定很孤独，很想见人吧，特别是在风雪天里。他回答，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也只是宇宙中的一叶小舟吗？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我们的地球不是在银河系中吗？我觉得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而且至今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能有独处那样令我感到亲切。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虽置身于滚滚人群中，却常常比独处家中更觉孤独。孤独不能以人与人的空间距离来度量。学生时代的我总是害怕独处，吃饭、逛街、泡图书馆，甚至连上厕所的时候都一定要拉着别人一起，害怕一个人走在路上时被人投来异样的目光，那意味着你性格孤僻，人缘差，没朋友。所以很多时候宁愿在人群中丧失自我，进行一些无意义的活动，也不愿独处。后来我才知道，人们常常误解了独处与孤独的界限，因此将独处与孤立无援、寂寞无助的状态混为一谈。与自己相处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很喜欢独处，他每天有一两个小时跟谁都不交谈，独自跑步也好，写文章也罢，都不感到无聊。和与人一起做事相比，他更喜欢一个人默不作声地读书，或全神贯注地听音乐。只需一个人做的事情，他可以想出许多来。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晚上10点之前就寝，过着简素又不规律的生活。一天之中，清晨的几个小时是他身体机能 最为活跃的时间，因此他会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物，打理那些需要高度集中的工作，打理那些不需要高度集中的工作。日暮时分便悠哉悠哉，或是读书，或是听音乐，放松精神，尽量早点睡觉。这种生活看似孤独，他却乐在其中，并高效率地写完了无数名作。安顿一个人的时光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生活可以是平淡乏味停滞不前，也可以是一场充实美妙精彩纷呈的冒险。有时候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李尚龙说过，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不幸的是，那些独处的时间终究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而减少。你开始高朋满座，你开始酒局不断。可惜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独处的价值，那些独处的时光才会让你发光。人只会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活得更加有深度。利用独处的时间为自己增值，才能把生活的点滴过成诗。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也很好。愿你学会独处，愿你在安静的时光里不断地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岁月有温暖的溶解，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我很富有，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这是来自韩红演唱的《一个人》啊，在今天晚上的这篇关于独处的文章之后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了。 是，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怎么严重啊？ 也是很轻松的啊，很温馨的，好吧？ 不是，我觉得确实跟自己相处是一种能力哈。就你越能够掌握这种能力的时候，你越能够明白，你会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理得会更好一些啊，不至于说，真的是宅男宅女在家里就是，哎呀，就是点外卖呀、啊，然后屋里很乱呢、啊。生活是一团糟啊， 这只是表面化的。你真正的那种独处，一个人独处是，你处在周围全都是嘈杂繁华啊，各种霓虹那样，你还能就是镇定自若的自己跟自己在心灵中慢慢的对话，我这是在哪儿？我要干嘛去？ 那我倒不会。 我待会儿要喝一杯 没有 什么样的茶？ 我 的棋走到第几步了？ 我更愿意理解为它就是一段。 我的医生什么时候开车来接我？ 自己 我要呢啊！ 自己在家里啊、封闭空间里的一种时光的独处啊，而不是说你跟一大堆人在一起，仿佛也是一个人， 对， 然后自己在想 心灵独处，那至高境界。 那在家里干这件事情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出去？ 那你在家里有的是自己根本不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屋里，总觉得这个屋子里有很多躁动的因素。 没有。对，这个就是属于你还没有到一个习惯和自己独处的阶段。 是， 开始你会觉得哎，我还想找人玩，哎，我想让人到我们家来吃饭，哎，一起喝酒啊，怎么样？其实渐渐的，当你学会了就是安顿好自己的一天，不管是时间还是事情之后，你会很享受独处的时间。 对，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然后有余力去爱别人。当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被别人喜欢或者是找到一个心上人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罢了。 一般都是说凭自己的实力担得身，现在呢我们要说要凭自己的那个意志力独得处。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到第三十段了。现在小树长到了88厘米啊，甘肃战神 GTR 加油，一会儿呢去你家里做客。 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1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最近呢，我们说过水星逆行是一块，另外呢就是天气转凉，明天呢， 哎， 明天啊， 周四， 你知道 怎么了？ 它既是这个农历的哈，到15了吗？ 这种很隆重吗？很隆重的一个，你要宣布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我当然了，就是说从24节气当中呢，我们又要迎来新的节气。明天是小雪。 哦，小雪。 嗯，对，我刚才要确定一下哈，明天是小雪。 看看明天是不是真的下雪。 对，而明天还是农历的10月15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在初一十五啊。 我说昨天 吃点素， 今天怎么抬眼能看见月亮，而且还是很大的，虽然不圆，但是越发的往圆了走，而且还很大。 这样呢，就是告诉大家，明天而且还是11月的第4个星期四，就是说感恩的日子。 对，这样 有些 讲究都在你脑子里全印出来了。 我干什么的？ 对，你干什么的呀？你 我做点歌节目的。 你干嘛的？ 我在日子方面比任何人都要更敏感一些。 也就记这个了。 那怎么办？术业有专攻嘛， 是， 对不对？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也就这样。 另外，我们做广播的不就是要把大家生活里没有时间去照顾的东西来照顾到吗？ 要不然说您这是一个休闲活百科呢，休闲活字典，直接问他就行了哈。我明天我明天应不应该去理个发？你帮我看看，宜不宜？宜吗？ 这件事情呢，要问你的理发师他有没有空，好不好？ 你怎么又忽然变得科学了呢？还是 不是这个呢？ 还是听歌吧。 我觉得个人的意愿哈。 也不宿命了哈。好 ，Deep Fores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eauty in Your Eyes， 你眼中都是美好的。Beauty in your eyes， 你眼中的美好，来自 Deep Forest， 森林深处。这森林深处每次都是说挺绕口，一个是翘舌音，一个是森，一个是深，挺难说的。还不是说他的那个英文名字 Deep Forest， Deep Forest 这首歌 Beauty in your eyes。 其实有一几个桥段还蛮绕的哈，挺有意思的，感觉整个音乐的风格是挺多元化的哈。在这个时间点上呢，我也翻开了今天的红人甘肃战神 GTR 的家中，他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中告诉大家他在暗恋中 啊， 他关注了276位人士。 哇，暗恋那么多？ 不，这是他关注的人物啊。 好博爱啊。 第一个关注的是娱乐八公子啊，然后呢最新关注的是兰州奥能中考体育，然后在他的页面里告诉大家 他在暗恋中啊，不知道这个今天晚上把你推到红人这个角色之后啊，你的暗恋对象啊有没有会因此多注意你一些呢？当然，他是希望这样的。可是他暗恋对象，我们骗你，你看真写的暗恋中。他暗恋对象是不是首先来听男左女右是一方面，二呢是不是这个点钟跟他在一起同步？ 在离得不远的，或者是在跟他同时在干些什么，这都不知道呢。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页面里哈，很明显的写到暗恋中。是，嗯，应该他喜欢的人不怎么看他的微博吧？否则这种事情，人家不是说喜欢一个人就跟感冒一样吗？你是没有办法掩饰的， 对， 因为感冒你会打喷嚏、流鼻涕，对吧？ 抽烟还一个鼻子眼冒烟呢。 对，然后你这样如果跟自己喜欢的人 常常在一个空间里，你都不敢看人家，对吧？人家说一句话你就嘚瑟，这是很正常的表现，因为不是说男人就什么就主动进攻的，就那么强烈的那种，也有很矜持、很难受、很抹不开面的男性。 叶谦，你也是人静了， 很正常， 并且家里育有两个孩子了。 啊，你说， 你有没有啊，活到今天 被别人暗恋，但当时你不知道，又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被揭晓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当初喜欢过你。嗯， 没有。嗯，那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暗恋别人？我没有。嗯，我一般我这种人，确实，我怎么可能就去，我怎么可能甘心就这么暗恋别人呢？对不对？盘话垮掉。对，我没有，两方面我都没有。 一呢，那方面呢是为什么？因为没办法，我那个时候就是太敏锐，感觉太敏锐，也就是简称的敏感。你如果一旦有谁对我有什么好感、什么意思的话，他就算再背着我，我有一种天生的一种感觉，我就能知道。 老爷，我有侦查、侦查的感觉。 我是马上我就会感觉到的。 我跟你讲啊。 这个虽然你不反问我啊，那我就不说了。 对， 但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谁喜欢我，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但是如果我不喜欢他的话，或者是我不希望关系尴尬的话， 你得找办法。 我不会让这个场面被撕破。 是， 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后来真的是都岁数大了之后哈，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啊，呀，喝了点酒哈，哎呀，气氛很热烈啊，哎呀，大家就提到了就是当时 上学的时候啊，这个早 晚有一天， 哎，你会被提出来，但是你其实你早就知道了。我真不知道，我那个是我唯一一个，就是我人生中，我真不知道，你还有没预测到的？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没觉得这个人主人公会是我。然后他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说谁呀谁呀谁呀，因为他给我们讲了一段他暗恋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呢，就大家都是那种，就是 夜已深啊，还有什么人啊，就是那种感觉是听别人的故事完全没有往自己身上安，结果都不是你都不知道人在说你呢。啊，对，是吗？最后说主角虽然 Q 到我来了，被暗恋 被 Q 到的其实是你，我说你没记错吧，就完全往你身上安也未尝不可，反正人家也许是个恶作剧。 让你记忆错乱，是不是因为我单身呢，所以往我身上安，对，人家也未尝不可这么玩，场面不那么尴尬，对吗？ 对，要不然真按到那个本主身上了，你想想，那场上可能这个场上队员可能起冲突啊，当时来的队员可能不对付，你想，你算是办了善事了，韩立。 但是这个故事非常唯美啊，以至于后来，周杰伦出那首《等你下课》的歌的时候呢， 我就真的像约稿的形式跟他讲，我说你有时间长大了以后，或者等你再老了以后，你能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吗？还真是哈，真的特别美的一个故事。你一说，虽然我觉得这个主人公是我，让这个故事变得不美了，但真的，不，我是觉得你可能自打知道涉及的是你，你才觉得是美的。 不，真的很美，美到现在了，你看他都美到现在了。其实跟我没什么太大关联，是一个 很唯美的男生，他所做过的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情，你懂吗？ 多可怕！ 我没有任何互动，就我等于就像隔空一样， 多可怕！ 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人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 Into you, I never wanna be like It's me, you know it's time to let me go. This could be your lucky day in hell. Never know who it might be at your doorbell. This could be your lucky day in hell. In hell. In hell. This could be your lucky day in hell. Never know who it might be at your doorbell. 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这样才好曾少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 感性的怀旧的情绪走一发啊！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演唱的《那年的情书》。 嗯，这个歌我是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这名字还是挺有印象的。嗯，《那年的情书》 都已经 对 找不着了。 前些日子还说这事儿，那年那年那是哪年啊？那是基本上是没有怎么说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啊，就是80年代。初，啊、哦，或者是80年代中，那个时候的人类，他们的情书还是有据可查的嘛，还是有压在枕头底下、压在箱子底下、压在抽屉底下的嘛，可以抽出来的，算纸就算烂了，还是可以修复修复，能读出来。这个年代，你要真想留情书，不太好考证啊，因为 快递给你送过去。 哪儿呢？哪儿快递给你送这个去的？你当然，那人家也送， 你当然可以、啊， 当然人家也送，但是 就是没有邮戳， 很少很少有这种想法，把这个情书寄托在这种业务上送给我，送到那儿，顶多人家一个微信一个短信唰唰就过去， 一个表情包， 对呀、啊， 给你做个什么小视频？ 这个年代情书是基本上是 罕见了哈， 对，灭绝的说不上，但是反正是变形了，转型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因爱，因彼此要互动了解而生成的一些工具哈。 对， 其实呢，这其中也涵盖着每个人的那种对爱的真诚、投入，以及自己性格当中的一些东西啊。比如现在也有些人，他可能还是愿意用纸和笔来写东西，愿意看纸质的书， 对 对吗？ 他强项在于。他可以向人展示他写的时候字里行间带着一种自信的技巧和自信的气、他的字里行间真是出于他就连写带画的那种感觉是出来的， 有才华， 是跟打字出来那个声音感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写字好看真的很给人， 有的人别说写了，打他都打不出来个句式连贯性，那个所以然，这是真的没有这文笔。包括我身边有很多人写，就是想写求爱信啊，他得 叶谦，你帮个忙呗， 得求助，他得求助，我都不敢接这活啊，都得求助。像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或者像比你还要就是更缠绵于词的，这缠绵于词道的这种，您都写过，我等的人在多久未来？那已经可以了。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多远未来？ 我等了4年了。 哎，你以前就是那种，出完这本书，你就可以在那个，在各种府邸关口门口搭一个支一个竹摊子，然后你就是那个操笔先生。啊，有谁要写个状子，写个情书，老娘都可代笔，二文钱一封。好，来一首 Athlete 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ght the Way。 第40段见。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往来的， 别说了， 往来的 太惨了， 书信留言啊，不行的话我跟韩立自己上， 你负责十条，我负责十条啊。 嗯，好，刚才没听完的歌啊， Light Way 把路点亮了，我们还没有听完，所以我们再重新把这首歌再听一遍， Light Way 来自 Athlete。 第四时段我们将多听一些音乐，让你尽早的进入梦乡。 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戏，等待有心人去看戏。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缘分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我们还可以是朋友。爱的勇气，窗外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戏，等待有心人去看戏。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 带出一首张雨生非常过往的歌哈，非常久远的一首歌了，叫做《还是朋友》。 嗓音辨识度极高的他，一听就是他在唱歌。 还是朋友啊，这是多少人啊，尤其是和恋人当时闹得有点不太愉快。 哇， 多希望多年之后大家还是朋友， 变成个 朋友，就算不能常常相见，也不在彼此的朋友圈里。但是如果偶遇啊，如果说当别人不小心提及到你的时候，希望我们的情绪是平和的，然后心里是祝福这位朋友的。至少 可以， 那一切都云淡风轻了，一点都不重要了。 是， 此时此刻呢，23:43，刚刚听到说小树才长到1米啊，对这个1.2米的高度有要求的我们啊，也很焦急的时候，听友们 的一下 是都非常的焦虑哈，然后马上让小树长到了1.2米。 其实我们没那么多高要求， 没有， 刚才就 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对红人和对大家在夜里哈，我们的一个就像一个规定动作一样吧。 是， 甚至有些朋友平常我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然后也是战战兢兢的站出来了。是在这儿让小树长高吗？ 对，这是难度系数120的这个地方。 这是这儿吗？满小曼 009 是的，就是在这里啊，一天中我会更新两条微博，至少两条微博， 对， 就是我两档节目的时刻。那此时此刻呢，是男左女右，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十点钟。明年2019年它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依然是晚上十点。 是，过了今年， 还有明年。 其实 有没有后年？ 其实我们说的明年，真的也就是按西历、按公历来计算的。 对啊， 就直接是过了12月31号，那就是已经是明年了。我们并不是说春节，等着过了春节，等过了什么狗年，咱们再是什么，就直接是。Louis Armstrong 也是非常辨识度很高的嗓音啊 ，Louis Armstrong 带来的歌曲。With reveries of days gone by。In my solitude, you dawn me with memories that never die.Yes, I sit in my chair. I'm filled with despair. There's no one could be so sad. With gloom everywhere, I sit and I stare. I know that I'll soon go mad. In my solitude, I'm praying, dear Lord above, oh yes, send back my love. Send back my love. 声，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和蔓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 也是任静重温这首周华健很经典的《忘忧草》，我也是希望在一天的尾声哈，能够用这首歌来帮你驱散掉这段时间里可能在你心中积压的某些不愉悦的东西哈。 是，也不知道那种草是你望着它，你会越望越忧愁，还是你望着它，你的忧愁就会散去？因为它的名字叫忘忧草， 当然是看它忘掉忧愁 了。主要是看你自己，主要看你自己的心。嗯、其实你望着它的时候，你就是在望自己嘛，你就是在、嗯、你就是在修自己嘛。你修不好自己，你望它，它就真的是给你添忧愁的忘忧草了。 对，任何事情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主宰结局，然后又没有办法在对方的那里得到任何的回应的话，其实你应该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问自己在这件事情中你所投入的，你所付出的，以及你所一点一点改变的，究竟是不是你想去真正发自内心要做的。如果真的是心甘情愿，这世界上真的最怕心甘情愿这四个字。当你心甘情愿之后，那我觉得无所谓输赢好坏、 嗯、 对吗？投入的去享受过过程了， 投入了变化了，你就别后悔、 嗯、 你就像是你准备去为谁去剪一个短发，你反正也长不出长发了，你只要这一剪子咔嚓剪下去，起码两三年以后你才能恢复你之前。你如果说这一剪子剪糟了啊，我不适合这 糟糕的发型，但是呢，你为此而改变了自己两三年的形象，何乐而不为啊？两年以后再变成长发的你，就这样啊哈。今天呢，最后一首歌我带来的这首歌曲还是一首老歌老金曲，叫《我爱的男人》The Man I Love， 来自 这不应该我带来才对吗？ 就是借我这歌用你的介绍说出去吧Sarah Vaughan， 仅此歌送给所有心中有所惦念的人啊。 好， 而且有可能他就在你身边啊，能够让你心里很踏实的人。谢谢听友我们的红人甘肃战神 GTR，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让我们的树终于长到了1.47米、啊、 谢谢1.47米的战绩， 对，结束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 晚安。 You look at me and smile. I understand in a little while. He'll take my hand. And though it seems absurd, I know we both won't say a word.Maybe I shall meet him someday, maybe Monday, maybe not. Still I'm sure to meet him.Good news day. You build a little home just meant for two, from which I'll never roam. Oh, would you? And so all else above, I'm waiting for the man.So all else above, I'm waiting for